适合孩子的常用药。一般出门呢，可以为小朋友准备以下药品：感冒药物。外出时，宝宝容易因为天气和环境变化发生感冒，备用药品主要以抗病毒和缓解症状为主。腹泻药物，宝宝可能因为水土不服、旅途疲劳等原因发生腹泻，但并不需要服用抗菌药物，注意补充水分、电解质和肠道益生菌即可。便秘药物，外出时宝宝不但容易腹泻，也容易便秘，便秘会导致腹痛、食欲不佳等，因此要多加注意。另外还要携带抗过敏药。宝宝皮肤娇嫩，外出旅游时蚊虫叮咬、致敏植物等很容易导致宝宝过敏，因此可以备一些抗过敏的药物。说完用药，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对付意外小伤害。出游时，儿童常常因为兴奋而出现跌倒啊、扭伤啊等小意外，有些小伤虽然不严重，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导致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先来说一说发生了扭伤怎么办。孩子发生扭伤时，要在第一时间对伤处进行冰敷，没有冰的话冷毛巾也是可以的。确认不严重之后，第二天可对局部进行热敷，减轻红肿，促进恢复。再说擦伤，如果伤口小而浅，仅擦破表皮，可以用清水将较脏的创面冲洗干净，切记要洗干净之后再进行包扎。包扎后要注意避免再次沾到水、尘土以及其他的脏物，以防止创面感染。如果伤口较大，出血较多，必须先止血再送医院处理。如果是被铁器所伤，一定要送医院进行破伤风处理。最后来说内伤，孩子跌倒后，在排除骨折的可能之后呢，爸爸妈妈还要注意颅内及内脏有无损伤。如果孩子无法用言语清楚表达自己病情，可以根据其神志和表情来判断。受伤之后，孩子神情呆板、反应迟钝，或者有呕吐、嗜睡、头晕、头痛，或者呼吸动作不均匀、有间歇等，这些都表示病情很严重，可能是颅内或者是内脏损伤，应该立即送往医院就诊。十一期间恰逢季节交替，季节性疾病也要多注意。首先来说一说病毒性肠炎。引起儿童病毒性肠炎常见的病毒有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为腹泻和呕吐，其次为恶心、腹痛、头痛和发热等。最近恰逢诺如病毒高发时间段，家长一定要多加注意。预防步骤，第一，注意手卫生。每次进食或者是准备烹饪食物前呢，要注意洗手。上厕所或给孩子更换尿布以后，尤其要注意手部卫生。第二，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水果和蔬菜，在食用前应该认真的清洗。牡蛎等贝类海产品容易被诺如病毒污染，应彻底煮熟之后再食用。其次，来了解一下手足口病。手足口病是一种儿童非常常见的传染病，部分地区会出现秋季小高峰，主要通过消化道和呼吸道飞沫传播。接触患儿的口鼻分泌物被肠道病毒污染的东西也可能被感染。手足口病主要表现为口腔黏膜疱疹和手足，也可在其他部位的斑疹、斑丘疹和疱疹。预防步骤，注意个人卫生，尤其是手卫生，不与他人共用物品，不接触病人及其污染物品、污染环境，不在未经消毒处理的游泳池中游泳或玩耍。手足口病流行期间，尽量避免带孩子到人群密集场所。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哟，又来新信息了，是孩子他们班的微信群。 哎，快看看说什么了。 各位家长好，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仍然较为严峻，请各位家长及学生坚持四个非必要原则，就地过节。 哦，那咱就带孩子去名胜古迹转转呀，天安门呢、故宫啊、长城啊、颐和园呢。 你等会儿，咱们能不能别去这么大热的景区呀？ 非要在十一假期跟大伙往一块堆挤呀、 啊？也是，我这不想着特别的日子给孩子爱国教育吗？哎，那你有啥主意啊？ 哎，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呢，我在那朋友圈看到一张私房游的海报，好像就是介绍京郊线路的，还挺好看的。 哦，你说的是张姐在朋友圈里发那海报啊？ 哎，对呀对呀， 我怎么记得叫成长游啊？ 啊，那到底怎么游啊？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十一特别策划成长私房游全家总动员，带上家人寻访京郊好去处，自然教育、民俗非遗、历史文化、红色故事，吃住行游购娱统统都配齐。 哎，我说到底怎么游啊？ 哎，找着找着，海报在这儿呢。 成长私房游 全家总动员。 儿子闺女，咱们出发喽。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我是传艺。 各位好，我是于浩。 嗯，今天啊还是我们成长日记的十一特别策划、成长私房游 全家 总 动 员。哎，今天我们又换了一条线路啊。今天这条线路我们主要是想说一说美丽乡村。其实我们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呢，现在就要建设美丽乡村了啊。 对 啊，很多家长朋友带着孩子 一直在建设。 对，带着孩子到京郊，确实发现京郊很多的村庄都很漂亮， 有自己特色。 是啊，还有很多的民宿，很多的风景哈，包括加入了很多现代化的一些元素。 对， 今天我们就请张博给我们着重的说一说啊，这个美丽乡村的一些代表吧。 头一个，密云金婆罗农场。 金婆罗农场是位于密云区的这个金婆罗村，大家在地图上也可以是查询。这个村子是比较有特色的，我觉得最主要的特色，它是以民宿带领了整个村庄的乡村建设。我当时了解采访的时候，这个村子是有一个在京郊还是颇为知名的老友记花园民宿。整个民宿的话是利用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明清的古宅院然后打造出来的。整个的话里面就像一个大花园一样，各种各样的植物是种的非常的丰富的。在这个民宿的基础上，民宿比较成熟了之后，陆续的在村子里面又利用这种古宅院是开发了好几座的民宿，也是吸引了这样的客源来。之后的话，他们村子是修建了这个金婆罗农场，也是一个共建的农场，整个面积是达到了450亩，划分出了非常多的这种功能区，比如说有农耕体验区、蔬菜采摘区、素质拓展区、动物喂养区等等，都是满足这种亲子家庭的一个需求。而且还有200亩的 DIY 的一个共享的菜园，是吸引了有300多的市民家庭的入住。现在整个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呢，也是成为了一个市级社会大课堂的实验的基地，所以每年还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学校组织孩子们到那里，到金婆罗村去进行这种农事的一个体验活动。在这个村子里面，农场呢还会有一些专门的设施来供孩子们去体验，比如说像这种户外的无动力的乐园，包括有这种七彩滑道、卡丁车等等，还可以在不同的季节看到不同的这种像冬天的话，村子里面可以去滑冰，他们有一大片的水面打造成这种冰场。如果是夏天的话，还会安排一些像这种小猪跳水的这种娱乐性的项目。 小猪跳水是？ 就是一个固定的通道，然后那些小的宠物猪会从那个高处跳到水里面，然后再游到岸上。 真的吗？ 对，是一个这种对娱乐性的一个项目。 哦，确实挺娱乐的，没看过。 好听话呀，那个宠物猪。 是啊，这是一个娱乐，而且比较有特色的是用一个拖拉机，然后后面是拉着做成了一种小火车，叫拖拉机小火车，带着这种亲子家庭可以从他们住宿的地方，然后到农场里面去进行游玩和体验。 对，农场我们老觉得就像一提到农场，美国大农场主多少飞机喷洒呀，什么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啊，这些东西能看到这些农用机具吗？ 他们是主要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比如说在挖红薯呀，或者是进行收割采摘呀，包括这些农事的活动是可以体验的。但是大型的农具可能没有，因为咱们都是小农经济，会有一些这种农具的辨识。 对，我突然想起什么呢，就是鲁迅先生写的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就是咱们小的时候不也都是这个课文嘛，小的时候没觉得写的有多好，但是后来发现确实特别有乐趣，就是小朋友他就觉得那个你可能墙角的那个蚂蚱呀或者什么蛐蛐啊、 嗯、 他就能玩半天是吧， 这 农场里那种个瓜呀或者你采个什么果儿他就特高兴、 嗯、那是一定， 所以这种农场应该特别适合小朋友。 京郊的话有很多这样的农场，但是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样一个村子让去感受美丽乡村呢？ 嗯， 因为美丽乡村建设其实最主要的是人嘛，因为之前农村的空心化比较严重，村子里面有很多老人，就觉得这个乡村相见如果是完全靠这些老人的话可能是没有什么玩不出什么新意的。但是在金伯罗农场他们原来是有就是按照以前的生产队的划分是有十个队的，但是他们现在号称是有十一队，这个新的一队主要是由返乡创业的一些年轻人， 就回来的年轻人 他们去组建的。比如说在村子里面可以看到就是那种糕点室、咖啡室，包括有一些亲子活动的，孩子们可以托管在民宿里面去学习围棋，也可以参加农事活动，所以整个村子是按照一个田园综合体的概念来进行打造的。就这样的话它的目的地的活动内容更加的丰富，而且对于一个村子的更新和升级来说这些人可以提供出不同各种各样的点子。 对， 我之前从他们的微信朋友圈里我也是比较关注他们的信息，就看到一些京西国际学校的孩子会去到农场里面去给他们提一些意见建议，因为他是国际学校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国外的农场的那种活动的一些体验，包括还有一些北京民俗协会的一些专家呀，去一些学者去他们那个民宿里面去开那种下午茶的会议，聊一聊这种怎样去进行村庄的这种新农村的建设。所以你在村子里面其实可以感受到一些非常精致非常时尚的城市的元素在的，但是它融入到了这种山水当中。 对， 确实很，就是不去看的话应该是想象不出来的这么一个场景。 对，其实现在好多地方都是有一些人特别想返回自己的老家，包括我们曾经的嘉宾就说我特别想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回去，然后办一个那种像私塾一样的像书院一样的，这就是一个叫新的乡绅，就可以把一些 乡贤 对乡贤 对 啊对，然后呢就像刚才张博所说的哈，就把一些新的时尚的元素拿到这个 城市元素， 对城市元素拿到这个乡村，这可能以后美丽乡村就不再是一种空心化的状态了。 对，它的建设的好才能吸引到它当地的人自己回去，谁不想离家近守家待地多好啊。 其实特别典型的是因为之前我们去这个村子里面的时候，它村子里面的道路包括两边的这些还会堆放有一些柴火呀或者是一些那个农具之类的，但是随着这些年的建设整个村子里面的村风村貌也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整个村子里面的这种装饰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文化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道路非常的干净，两边的话你看的会可以看到一些装饰性的涂鸦也好或者是一些壁画也好，包括很多那个村民的家门口会种上绿植什么的，所以整个村子是变得更加精致和漂亮了。这也是我觉得是一些不管是这些新农人也好或者是民宿主也好他们参与到村庄共建共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对，确实。第二个我们看看叫做怀柔的北沟。 对，又到怀柔了哈，就是怀柔我们刚才说真是一个好地方。 好地方。 对，一方面是怀柔本身好山好水，另一方面因为我也是负责报道怀柔区，所以对怀柔各个区里面怀柔区也比较熟悉一些。这个北沟村其实在京郊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村落，他们的村的这个书记是全国人大代表。因为他们村呢是在过去的这种新农村建设当中也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因为怀柔最早的时候是吸引了一批这个村子最早的时候是吸引了一批老外到村子里面去居住，也是从民宿开始的，他们是在村子里面租了一些可能闲置的宅院然后进行改造，之前的话可能就对自己周边的朋友进行一个出租，慢慢的这样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所以在有很多这种城市里面的白领愿意去打卡。这个民宿的最主要的是可能是一个旧的古宅的外观，但是里面的话是一个现代化的设施，比如说在村子里面有一个在京郊民宿可以说是比较早期的一个目的地叫做瓦厂，它其实就是村子人原来做那个琉璃瓦的一个厂跟场地进行改造的。这个村子有另外一个称号就是叫做国际村，因为 最初的时候是有十几个外国人选择到村子里面来定居生活。 哦， 所以说是现在 他们也挺有眼光的哈，跑到了北京，应该叫国际会都是吗？ 而且这个村子里面的话，你现在去也是，首先这种美丽乡村的话，最主要的是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变化。这个村子里面的道路是非常的整洁的，而且村子里面是，据村书记的要求，是遛狗必拴绳，所有的村民的狗只要出门，肯定是要拴着绳的。 可以， 而且是。 我还在想，是不是在农村能看到那个溜达鸡、溜达猪什么的呢？ 溜达猪过分了吧？ 确实有溜达的，溜达鸭呀。 传一想的是那种标准的田园化的一个农村， 对对对， 但是现在的新农村的，首先是卫生这一方面是一个硬杠杠。 嗯， 到村子里面呢，可以看到 不能 道路非常整洁，对，也不能乱摆乱放。村子里面也会开辟专门的停车的位置。 嗯， 还有 的 话，对，你可以看到比较有特色的村里面道路两边放有很多以前农家用的那种大缸， 嗯， 然后缸里面会种上那种绿植，所以整个走过去，缸是非常传统的缸，然后整个装点起来，村子里也比较特色的。另外，村子里面现在你像它一个小村，其实，在周边的村子里面规模算是比较小的，但是里面有一个专门的火锅店。 嘿， 在村子里面去住民宿的话也还可以在涮火锅，包括因为这个村子北边的山上是有这个长城的，所以最开始瓦厂民宿它的最主要的卖点就是躺在屋子里面可以看长城。 哦， 所以它的一晚上一两千的价格来进行售卖的，而且是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马上咱们新闻广播要在那边，大城小事要做一档活动，它其实就是1500一晚起的。 嗯， 好，那说完了这个怀柔北沟村哈，咱们再来说一个，也是张博最近期去探访的一个新的地方哈，叫口头村是吗？ 是， 那人都特别善于表达吗？ 好像是地理位置的原因是这样的一个得名的，并不是说这个口头表达能力特别好， 或者当时我们说像什么道口是吧，什么什么道口，口头村。 这个村子呢是在怀柔区的桥子镇，其实它已经属于是一个浅山区到平原的过渡地带。如果说是自然风光的话，并不是那种崇山峻岭特别险峻的一个村落，但是村子呢它是有山有水，而且周边的这种旅游资源也比较的丰富，在我看来是一个适合这种休闲度假类的目的地。可能跟刚才的北沟还有一些差别，因为北沟周边有慕田峪、箭扣长城这样的比较大的 IP 的地点，所以能够吸引一些奔着这些 IP 去的游客。但在这个口头村呢，它是更适合这种住下来慢慢的去进行这个观赏和游玩。这也是一个美丽北京市的美丽乡村。村子的自然禀赋是比较好的，因为淮沙河是从北部流过，地势的这种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村子里面形成了这种自流的水路，应该说这个在北方村子里面还是比较难得的。之前的话，因为随着车辆的增加，很多农户把这个水道是给填起来用来停车了。在2017年村子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时候，当时是在村外开辟了专门的停车场，又恢复了村子里面的这个一条叫古槐巷的水道。现在如果是到这条古槐巷去游玩的话，可以看到这种河水是从村中来流过。两边的话，巷子两侧经过统一规划建设之后，是呈现出白墙黑瓦、干净整洁的一个景象。两边还打造有商铺，售卖怀柔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包括有这种咖啡馆呀、酒吧等业态的入驻，也是想打造一个慢生活的一个休闲的目的地。另外的话，这个村子他们北侧是有圣泉山的景区，是一个可能在市民朋友来说并不是一个平常打卡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地，但是作为一个休闲的目的地的话，也是一个平常登山或者是远眺的一个很不错的地方。还有一个叫圣泉花海。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禀赋的条件下呢，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休闲游为主要特色的村庄。 你感觉特别适合房车去是吧，休闲游。 没错， 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就突然就觉得那个空气非常清新，就感觉能呼吸到那种清晨村庄那个树林啊，还有山上的那种凛冽的，不是 泥土的芬芳， 对，泥土的芬芳。 哎，你传 音 说的特别 暖阳， 对，你这个想象特别的符合我前两天看到的情况。因为29号的时候，当时怀柔是这个农民丰收节举办的会场是选在了圣泉花海里面，它有一大片的这种野花。 其实有一大片的野花。早上我赶到那个地方是比较早，我大概是在6:30就赶到那个地方了，所以看到山上是云雾缭绕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加上太阳刚刚出来，这种晨曦当中看到这些花上还带着露珠，然后拍出来照片还是非常漂亮的。 那是真的。 嗯，我想到了，就很久之前叫什么班德瑞 啊， 他那个 轻音乐， 轻音乐的歌曲的名字叫《优先美地》，可以 谁翻译的？ 就是我们翻译过来哈。对，所以其实家长朋友不光是可以在十一期间带着小朋友去我们的美丽乡村，这些今天我们介绍了，就是平时周末的时候，哎，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去哈，换一个环境，因为每天对早晚高峰的这个接送啊、学习啊，还压力还是挺大的。 是的， 美丽乡村其实是就是跟北京的这种休闲游是紧密结合在一块的，因为观光游的话，大家去的都是知名的地点，对。然后这种休闲，随着这种休闲，大家慢慢的更注重出行的一个品质，所以这些乡村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业态也逐渐的丰富起来。所以你像在这个口头村有漫山漫水的民宿，也有这样的一个以休闲打卡为目的地的两家景区的加持，包括村子里面这种一条古香古色的这种有水道的这种古槐巷的修复，其实整个在这个村子里面花上一天的时间去游玩的话，应该说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安排。 哎，这几个美丽乡村在吃上你有什么研究吗？还是你说你因为开房车都是自己做呀？ 吃的话，因为在怀柔，其实刚才提到的北沟和这个口头村都是在怀柔嘛。怀柔目前来说，他们最突出的特点还是吃一些这种红鳟鱼，即便 吃鱼， 对，吃鱼，即便是在精品民宿里面，其实他们最主要的特色还是怀柔的这个鳟鱼。 你知道吗？他们吃鱼，我有一次去体验哈，发现他们那个吃法是咱东北的吃法， 垮炖吗？ 他是比如说你去、 铁锅炖鱼， 对，铁锅炖鱼，他直接的那个院子里，他养了几个鱼池，你可以自己捞上来，他帮你宰杀好之后呢，他把这个鱼啊就给你放到一个大的那个锅里边，然后呢就开始炖，垮炖了之后，他再用这个贴饼子，你知道吗？纯贴饼子，你就感觉来到了东北 哦， 但是味道还是很鲜美的。 那确实，那还是 在那个怀柔的这边路两边，确实是有很多这种铁锅炖鱼的这个店铺的。 你有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一种吃法吗？ 就是两吃吧，一个是烧烤，另外的话就是片成这种生鱼片，然后蘸着芥末来吃。 啊，我们的 它是 能达到这个级别吗？ 啊， 能达到这个级别吗？ 可以的。现在有很多很多这种民宿，或者是就是在路边的这种店铺，都可以去提供这种鳟鱼的两吃。 哦，那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哈。 对 啊，那么用了一集的时间，我们聊一聊三个北京有代表性的美丽乡村。我们下集的主题会是非遗传统，俩地儿呢，一个在大西边，一个在大东边，一个门头沟，一个通州。 那今天谢谢张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谢谢张博。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